首歌曲。

在谁心里带着伤。我可以永远笑着扮演你的配角，在你的背后自己煎熬。如果你不想要，算退出要趁早，我没有非要一起到老。我可以不问感觉，继续为爱操劳，冷眼地看着你的骄傲。若游戏太难了，想别恋要趁早，就算迷恋你的拥抱，忘了就好。早可以和你一刀两断，我们就不必在爱里勉强。可是我真的不够勇敢，总为你忐忑，为你心软。毕竟相爱一场，不要谁心里带着伤。笑着扮演你的配角，在你的背后自取煎熬。如果你不想要，想退出要趁早，我没有非要一起到老。我可以不问感觉，继续为爱操劳，冷眼地看着你的骄傲。若游戏太难了，想别恋要趁早，在这样的爱情里看见的是我们的软弱。我可以永远笑着扮演你的配角，在你的背后自取煎熬。如果你不想要，想退出要趁早，我没有非要一起继续为爱操劳，冷眼地看着你的骄傲。若友情太难了，想别恋要趁早，就算迷恋你的拥抱，忘了就好。 着我像从前一样温柔，说再见却说不出口，不习惯你在我背后，还是要找个理由让时间为我停留，却不该让它走。寂寞的小宇宙，不属于我的心，像暴风雨卷走了我和你。风和忧郁，悲伤和雨淹没了熟悉。像暴风雨爱哭泣的天气，爱的呼吸是我泪滴，伤心的潮汐

试着失去你我的世界，爱是一条曲折的线，将你我带往两边，分开的两个人怎么都不能回到起点，在爱情字典里找不到永远，我们越走越远，两个世界。新的感觉也许偶尔会出现，怎么没有了你都不对， 陌生的城市，近的天空多半是雨天，因为爱情输给时间，所以要自己体验，不管泪水多咸，有一天我会告别从前，在爱情字典里找不到永远，我们越走越两个世界，新的感觉也许偶尔会出现，怎么没有了你都不对。 Oh no， 因为爱情输给时间，所以要自己体验，不管泪水多咸，有一天我会告别从前，在爱情字典里找不到永远，等到哭红双眼我才发现，我们都过不了那条线。到另一边， 经典老歌一路随行，大家好，我是陈明，这里是 FM 九六点九。 你的

职场能够有更多的新的挑战。 我希望我的职场一帆风顺。 我想变成为职场达人， 升职加薪，然后一切顺利。 九六九职场秀，让你的职场不再空白。分享职场干货，讲述职场故事。这里是九六九职场秀，我是周周。拖延呢，虽然不是一种病，但是发作起来要比一般的病还要厉害哦。经常会听到一些人抱怨别人做事拖拉、做事拖延，却很少有人批判自己生活当中是否有拖延的状况。这到底是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总是把目光盯在别人的身上，从而不好好的关照自己的行为和审查自己的内心。职场当中同样如是。那很多人也在工作的时候呢，会跟我抱怨说，哎，每次到了下班的点，总是觉得自己的事情忙不完。可是回想起来，你会发现自己在刚到公司的时候，在上午的黄金时段，却选择了跟大家一起聊八卦、聊家常。不知道这是不是你的工作状态呢？其实拖延和缺钱都是一样的状态，也都是当今生活里非常普遍的一个状态了。这种状态呢，已经成为了一种社会的潮流。相信在我们听节目的许多的朋友，大多数人当中呢，都会有类似的经历。想做的事情，早早的就制定好了计划，但是就是迟迟没有开始。明明要做的工作有很多，就是不想做，直到最后一天才会急急忙忙的去赶工。学生党同样如此，就算有再重要的考试，也会拖到前几天才开始复习。这些其实都是拖延症的表现。那据说有超过90%的人都有拖延症，只不过是深浅的程度不同而已。面对当今快速变化的世界，那我们面对拖延也一定要调整好进度，做出改进，或者是提前，或者是推迟。当学习被拖延打断的时候呢，你需要采取更加有效的策略来应对你的拖延症。其实本质上就是在复杂的学习情境当中改变自我的心态，改变消极的思考方式，缓解压力，缓解情绪。职场当中也是一样的，希望每一天呢，你都可以采取一种积极主动的行为。方法很简单，只不过是在于自己的心态如何调整的问题。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，尤其在职场上，拖延的确不能算是一件好事情。毕竟浪费了时间精力，还增加了负罪感，给你的工作带来诸多的压力。所以从现在开始，赶紧终结掉拖延对于你的干扰吧。这样的话，你也可以活得更加精彩一点，职场上呢也能更加的轻松。好，以上就是今天职场秀的全部内容了。那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分享好歌曲吧。 Thank you.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铮亮，欢迎收听 FM96.9， 请大家在开车的路上遵守交通规则。 都去哪儿了？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。 我想我会一直孤单，这一辈子都这么孤单。我想我会一直孤单。 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相爱的，可爱的，可不爱的，相爱的，不相爱的，可爱的，可不爱的，相爱的，不相爱的，可爱的，可不爱的，相爱的，不相爱的。 九六九，听资讯。 新鲜资讯，开启全新一天。Hello， 各位好，欢迎和宇阳一起进入九六九听资讯。首先关注今日头条。我国神湖海域水合物试采从2017年5月10号点火测试以来，已经连续产气超过了31天，总产气量达到了21万立方米，平均日产6800立方米。江西省出台江西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，根据规定，女职工产假期满，经本人申请、用人单位批准，可以请假到婴儿满1周岁。请假期间的待遇由双方协商确定。产假期满上班的，用人单位应当给予1到2周的适应时间。新规从7月1号开始实行。随着大学毕业季的来临，北京住房租赁市场正在逐步升温。根据研究统计，5月份住房租赁交易量较4月增长27%，市场上行的趋势明显。近日，连接北京通州和河北燕郊的潮白河大桥合拢。潮白河大桥于2015年5月开工建设，全长1118.6米，预计于2017年9月完成施工建设任务，年底前具备通车条件。 转